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上。没再聆听，没再生活，这些唱不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散散。

当时的路，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？ 所有过去